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欢迎各位的收听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嗯，那今天也是啊，放了一个长假吧， 假 算是跟大家重新见面哈。其实在家的时候我就看过这个新闻，我们今天要说的深圳的一个女孩啊，之前呢是被网友们是这个奉称为是深圳的最美的女孩，她是看到在当街上一个乞丐吧，一个老爷爷，然后看到他好像是双手颤抖，又是残疾人，他呢就去买了面还是买了饭，就去跪在他的面前喂给他吃。哦，我在家看的新闻都觉得哎不错啊，这个深圳的是在哪个地方这个女孩，后来才发现哦，她说是个假新闻，原来是个摆拍。后来我就问哎，那她摆拍的目的是为什么，原来说是为了宣传一个策展的什么什么活动， 宣传那个欢乐海岸飞碟馆。 但是你发现呢，你当时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后面有什么背景啊，我想他到底在策划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原来发现这个策展人还是个资深的网络推手，之前还有很多的这个不良的记录，据说 这个名字叫做石金泉啊，据说他是非常网络上著名的一个推手，曾经呢为南方的一些电视台啊，还有深圳啊很多媒体供稿了。那他策划的一些这个稿件呢都是深受喜爱，可是呢大家当然是要加上一个引号了，但是就是大家后来都发现了这个人是一个作假的，连同这一次啊也是一个作假的新闻。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是怎么发展呢？一开始是中新网，中新网其实你说也是一个公信力挺好的一个， 也是一个很大的 社了，中新社的一个新闻，他就说了，深圳90后的女孩当街给残疾的乞丐喂饭，感动路人，这真的是一个正能量新闻。你看有人民日报、央广多家媒体的官网就给他转发了，还有很多大 V 都说哇，为这样的女孩要感动啊，就鼓掌欢呼啊。接着立刻就有这个深圳的一些调查记者他就发现不对劲了。首先你说光看这样一个照片，你可能也会有这么一点点疑心，就比如说他看的那个正面那个样子啊，就非常非常的正面，就觉得不像是偶然的路人就随便随手一拍的。 如果随手拍的我们平时看的可能有一点模糊不清， 对、啊、 角度不好，但是这张照片呢非常的清晰， 你就感觉他是坐在那儿等着有人来拍他。 而且你知道吗，他有多角度的，就是如果学过就是 摄影 、或者是电视啊，其实我们会知道不同的景别在同一个时间被拍下，可见他拍了很多次。 是吗？它有很多同 款，比如说你一个全景，因为据这个报亭的那个摊主，他就说这个记者是跑到麦当劳的楼上拍了一个大全景，把周围的环境拍下来啊。 所以说他这个策划还是很用心的啊。结果呢就被那个深圳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就发现了，他们就通过官方微博就说了，经过深圳记者的求证啊，整个行为呢就是这个商业展的炒作，而且他是转述了刚才也听说了，就有一位这个报刊亭的老板他说，其实这几个女孩呢只是一个女孩只是为了几口饭，然后呢就这个随便这拍照的男子呢他就离开了。其实他还拍了两天呢，在24号、25号下午拍了两次，拍完之后几分钟就走了。之后呢就有记者去联系那个策划人，就问他哎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开始就说这个我就是拍了一下照片，我就发给中新网还是什么金阳网，就发给别的网站了，就没想到他们记者呢就这么刊发出去了，说明他们首先在这个媒体把关上面可能也是存在着问题的。接着就很多的网友就越发就觉得不对劲了，很多的大 V 也是纷纷觉得好像这个太有策划的感觉了，整个一个嫌疑啊。到了26号傍晚呢，就有他们的署名记者叫做郑小红啊，他原来还是中新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也是深圳支社的负责人。他一开始是否认的，他说我没有存在所谓的假新闻，说这个稿件是通讯员，就这位著名的网络推手叫石什么权的人。到了27号的晚上，突然之间风头大转，就是这个郑小红和这个通讯员他们就通过中新网的官方微博就向公众抱歉了，说哎呀我们这个最美的女孩啊，她叫做文芳，系列图片呢是我们向金阳网还有中新网提供的，并且表示呢我们在提交过程当中确实隐瞒事实了。不过呢他并没有很明确的交代说这个新闻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且更加令很多网友气愤的是呢，看完他整个的道歉声明，你似乎没有感觉到一点诚意啊。 他的道 道歉声明里面我觉得很有用的一句话，我们来听听啊。他说郑晓红他在致歉声明里面就说，因为他官职比较大嘛，所以他先说他是这篇稿件的处理过程中我没有严谨的核实新闻事实，没有善尽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但是呢，他后面一笔锋一转，他说请社会公众相信我的初衷是由于传播正能量，传播真善美，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个他说了作文这句话呢，大家的这个劈头盖脸的骂声就更加大了。哦，为了传播正能量你就可以来捏造一些新闻不加核实，那是不是我们的早班编辑以后不要去摘新闻了呀，我们在家里写写就好了， 真的 是不是？ 你说这个正能量啊，他首先现在不是很多人分析嘛，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假新闻他首先是有这个策划出来，就为什么是朝着这个点来策划的，就说哎，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个正能量的饥渴症，就因为社会上你看太多的假新闻，看多的负面新闻，所以呢他就利用了公众这个心理，说我给你策划了。而且呢你看到这个道歉声明，他又是发在27号的深夜11点多快12点的时候，后来发了之后呢，我就看到很多网友的评价，比如说哎呀，这个除了标题四个字啊，道歉声明，我没看出来是道歉呢，因为他后面通篇的在解 一共是2段 啊，解释 第一段就说哎，给这个女孩和这位老人道歉，他们并没有向公众道歉。第二段呢就说你看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面对这个鳏寡孤独的时候，这样一些特殊群体呢有良知的人都会出手相助啊，反而说我们做这个新闻也是有理由的，我们是希望你看这个社会上出现更多的陈光标，出现更多什么苏州的撑伞女孩，然后就通篇底下的网友就开始开骂了，说哎呦最后一段啊，我你还想教育起我们了，你先管好自己吧，就连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媒体记者，他我说我看不到你一点底线。 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人啊，一般他找的理由也是大家可以想象啊，所以最后这一场温情剧变成了一场闹剧，而这个一个谎需要很多个谎，100个谎去圆。那如果这个正能量被大家发现是一个骗局之后，马上就变成一个负能量，所有人都觉得新闻还可信吗？那他不仅是说这条是假新闻，很多人都会开始质疑其他我们看到的一些正能量的传递是真的吗？我付出的一些眼泪，甚至是我付出的一些慈善的钱去了哪里呢？ 其实你说这也恰好迎合现在社会上大家一种心理哈，就是一个是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信，就我希望是有一些正面的，或者有一些让我坚定信仰的东西出来，但是一旦是发现最后原来你也是假的，你整个的你就更加崩溃，你这个整个人更加没有信仰。 真真假假， 而且我会发现现在不是我们很多这个媒体喜欢树这个正面形象，或者说对一些先进典型给你极大的渲染，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就你看着看着就过不了哪天他可能有另外一个负面的新闻出来，他整个人形象就轰塌了。包括之前我们节目里不是讨论过袁立骇吗？一开始全是一边倒的，说是爱心妈妈，倒是最后呢后来媒体越接越多，就发现他爱心是爱心，可是他的爱心并不会那么简单。所以在我们现在对在这个公众也不是那么傻，而且现在策划人也没那么傻，也越来越精明，他就会利用你一些心理和一些这个一些漏洞，就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他给你设计出一些东西，就反倒更加让你真假难辨。而这真假难辨背后呢，就越来大家一个信仰的一个门槛可能会越来越高。 其实我觉得在西方社会他们的假新闻可能会更多，在刚刚开始的这个媒体发达的而且他们的这个竞争是完全自由的嘛，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吸引这个买报纸的量啊，当然现以前是买报纸，现在可能就是一些点击率啊，还有收听率啊，收看率啊，等等等等。那很多的那种黄色小报，他们很多新闻是没有加证实的，甚至是抢先要发布的，甚至这个 ATV 爆出的这个领导人去世的一些消息，这些假新闻难道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发布了？它的核实的一个过程显然是变得非常的简单哦。那我看到昨天这个郑渊洁他有一条微博，他写得很有趣，他说20年前的今天，中国青年报为了配合愚人节刊登了19条的假新闻，相关的编辑呢因此被处分。他就这样说，有的地方的报纸平时不能刊登假新闻，愚人节那天可以，有的地方的报纸平时可以刊登假新闻，愚人节那天不行。 郑渊洁啊，你说到上次我觉得他火的一把应该是在3:15的时候吧，8:20那一趟。其实你说的他确实也是说中很多现在的一个中国的媒体现象，很多人就说了嘛，他说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假新闻呢？因为他付出代价太小了。就是你说到最后这两个人最后会受到什么样处罚吗？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说不定还红了呢。 对啊，更多人找他、啊、 而且这个叫姓什么池什么泉的人，他就是著名的网络推手，之前他也是向公众道歉过一次，有案底了、 嗯、 你看每次都觉得哇，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策划人，他简直是个非常完美的营销案例啊！要不是这次这个说明网友智商更加提高了，你发现之后呢，他真的是这个在你这个潜移默化的时候就给你宣传他最后这个所谓的什么策展的活动。好，今天 3D 画新闻呢，我们先是讨论到了深圳的一位最美女孩，后来揭发原来是个假新闻、 嗯、 但发现假新闻为什么在中国层出不穷，我们现在说到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制造假新闻的代价太小了。那么你是怎么看的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前面几部分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有话想说的话也可以打起电话来，我们电话呢是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或者香港的话1872346，或者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下载凤凰 FM 到你的手机里面，然后点进到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正在直播当中，旁边有一个一键 call in， 你只要点进去就只收本地的通话费。 嗯，那么今天在我们最后的有话直说环节，还有另外一个话题也是这几天炒得非常热哈，也希望你是发表你的意见。我们看到苹果公司呢，它从315在央视的晚会上是曝光之后啊，指责它的售后服务是内外有别啊，紧接着是看到官媒是差不多有半个月的炮轰的时间。那到了昨天晚上呢，苹果啊，说是傲慢的苹果是终于低头了，他们发表一个给中国 消费者的 对 一封信 啊，有人就说这是道歉信、嗯、但也有一些外媒说啊，这就是对这个中国消费者的一封信。那你觉得苹果应该为此道歉吗？同样是通过刚才我们说的几种方式，欢迎你在12:30之后的有话直说环节来跟我们说说你的看法。 好的， 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刚才我们说到哈，深圳的这个最美女孩最后揭发呢，原来是个假新闻、嗯、但是呢现在我觉得他们两个倒也成了一个受害者。我看了有南都的记者还去追访这个老人，这个乞丐啊， 对， 然后他可能也是不堪其扰，对，最后对记者也是有点发脾气的感觉，他说你给我10万块钱我才跟你聊天。 然后有这个公交车司机啊，就说这个老人经常、嗯、在过去一年经常上下公交车，从来不给钱， 是吧？ 对，下车然后就去乞讨。 嗯， 那不管怎么说呢，其实这个老年人当时啊，就是这个故事编的其实真的挺温情的，说这个老年人在、一家面店门口，然后看到一碗面，然后他没有钱买，所以这个女孩呢就去为他买了这个面，然后他一口一口喂给他吃、 嗯、 但实际上呢他就摆拍了几分钟就走了、嗯、所以这个老人连面都没吃到， 他也没吃几口。之前还说他是帮这个老人家寻亲呢、啊、后来又这个策划人又说，哎，他其实不是寻亲，他是去地铁站然后呢帮他买了票了。总之呢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你会发现很多矛盾的地方、 嗯、 那现在这个女孩呢也是说有记者想采访他嘛，也找不到，说这个女孩现在压力很大，就暂时呢不会再出来跟公众解释什么。 还是个90后91年的小女孩、啊、 但确实啊，你说最后应该承受大众一些关注和一些指摘的，不应该是就最不嗯不是最应该是这两个人， 对对对、嗯、 应该是这个策划的人和他的这个把关者。你说新闻你写完之后，你们的编辑有没有去审核它的真实性，而且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刊发这样的一个图片，这个也是要负非常大的一个责任、 嗯、 想起来之前也是，不过现在很多年了，2003年纽约时报他们当时有一位好像是德国普利策新闻奖的一个记者、 嗯、 他也是发了一个假新闻、 嗯、 最后呢是他们的总编辑和这个社长是双双辞职了，这是在10多年前发生的事儿、 嗯。 所以就说现在这个国外他可能是这个一票就零否决，就一票否决，如果你是有发现一个假新闻的刊发的话，你这个记者当然是要辞职的，这个没得讲的。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新闻从业者的最底线、嗯、就是我们在上新闻课的时候就是记者的一个道德、 嗯、 职业道德就是这样，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事实的传播者，新闻是什么，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嗯、 虽然我们知道事实跟新闻之间是不能画完全的等语号的，他们可能中间是个约等语，因为只要是人做的东西它一定会出现某种的偏见，你选择性的一定会出现就是代表一些人的观点和立场，但是你尽可能的呈现事实，这是最基础的一件事、 嗯、 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官方的说法是他们受到了重罚，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重罚是什么，就说有可能就是过一个月之后他们又活跃在各大的媒体上、 嗯、 又跟朋友吹嘘说，哎，你知道吗，前两天那个特别红的事件是我做的， 对， 会有更多的人来， 我就看这个所谓的金泉少侠、 嗯、 你看他最后在道歉声明上，对，他道歉声明上的署名还是金泉少侠、 嗯、 大家就说， 哎，你到底诚意在哪儿呢？你说你都道歉了，你写自己的真名会怎么样呢？包括这个青青报，他直接就点名说毫无诚意啊。有人说这个少侠让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道歉啊，就你完全看不到他到底是这个向公众的负责任表示在哪儿。你看他的这个案底啊，他其实在几年前在广东还策划一个事件，是一个得了眼癌的一个宝宝， 对， 然后呢他就在网上，他就号称是广州什么什么富家公子，他在天涯上发帖子，然后说只要是你从广州哪个地方一直跪到哪个地方，我就给你捐多少钱。然后呢是真的，这个事儿是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嘛，你看很多的都市报就开始大幅的报道。最后呢这个人也是，我觉得他是有点心理那种炫耀的那种有点小变态的心理，他就在网上还公布了自己整个的策划案，就大家发现，哎，他说我就是那个广州的富家公子，我就是那个策划人。他说还说的非常难听，他说他要跪是因为他作贱，然后他跪了之后呢我才不给他钱呢。但最后媒体真的又追访他去呢，他就说，哎呀，这个事儿我是想帮人的呀，你看尽管说现在我这个手法可能是不妥哈，但最后人家真的是获得20多万块的捐款呢，我还捐了300块钱。你就会发现吧，就整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是给你捐钱，他是给你策划了一些让你完全是，你说他聪明，我觉得也聪明的，就说作为一个策划人来说，但是他的这个方式你怎么听着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它是一种很炒作很作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问题是就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在发布的时候大家相信了，这可能这个网络的一个这个传播的方式有关系。还有一个问题是它会影响到真正需要帮助那些人，那以后大家看天涯，我们看那些点击率很高都当小说来看呀， 真的 大家都会说真的假的， 对， 就很多人会质疑一些事情是假的，那可能其中有50%以上是真的事情没有人关注。 对，你说现在我们在微博上哈，有时候现在微信啊 QQ 什么的，有的时候真的群里面会弹出很多的那种让你捐款啊，谁谁又是这个白血病啊什么得了一些绝症啊，需要让你伸出援助之手。你看到这些吧，我也会看，但看完之后我一定会想的是真的假的，谁发的，而且他发给我有时候人说的还特别特别特别恶，你知道吗，他说如果你不转发，你要转发给多少多少人，如果你不转发你们家人会怎么怎么样，你会，我的天哪，我说有这样让人家做那个什么献出爱心的来吗？但是你会看到这种事情多了之后呢，就大众一个防线会越来越高，就像燕婷讲的，就最后我看到这样的事儿，我就麻木，我整个就扫过去，我不会再留意， 宁可不要就是浪费自己的这些感情，然后就说哎，到最后是大家都受骗了。 对， 那现在其实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就是有一些人为什么会向这些人求助，有可能是很多人的呼声，很多人这些事情曝光出来啊，没有人去在乎，没有人去处理，所以他们只能，有一些人说不定是逼不得已， 让 向这些人来求救。 之前我们说这个苗翠花，苗翠花也是个农民工嘛，他就是模仿外交部发言人。哎，你说如果这个叫什么少侠的，如果他能够把他的那个聪明才智用到那个方向，你真的是为弱势群体用一些真的是富有创意的，而且是没有说挑战人的一个接受程度和大家一个去玩弄大家爱心的一个底线上，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你说他能想到这招，就说明他还确实有点能耐的。他就说了，我告诉你，我跟你，他之前好像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去说服那个广州妈妈，他说你要利用这个现在大家同情弱者一个心理，还有是这个对富者的一个就仇富者的一个心理，你再来做这个，我保证你一定红。所以你看他其实还是有一些 sense 在里面，有些意识在里面的。如果你说他真的是做一些比较成功的商业活动，还保准还真的会引发一些比较大的关注呢。 这个就是 剑走偏锋了， 就是才能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啊。 好，那三 D 化新闻我们再次休息一会儿，等会儿12点半之后呢有话直说的环节，欢迎你跟我们讨论。苹果公司呢在昨天晚上啊终于是发了一封道歉信了，我想很多的官媒应该是到这儿应该是长舒一口气了吧，经过半个多月的炮轰之后，终于是高傲的苹果是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那么你觉得他们这个道歉是应该的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你通过电话或者手机上网收听我们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如果是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凤凰 FM 下载下来，点播到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当中。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新频道、新节目、新面孔、新选择、新互动 ，U Radio 新鲜出发，为你而来。听 U Radio 总有新惊喜。 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今天我们说到深圳这个所谓的最美女孩，现在被很多的网友就评价说，伪善啊比真的更可怕，就是你会大家这个被践踏过之后呢，自己的一些同情心和爱心你会觉得更加的引起你的防心、 嗯、 就将来可能我献出爱心的一个困难程度会越来越大。 对，其实我觉得像这个感动中国啊，一些中央台举办的这些晚会或者是一些活动，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正能量、 嗯、 我们在很多时候比如说看到那些场景、嗯、看到那些真的事例，比如说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嗯、 是吧，去年的、 嗯嗯嗯、 那些真实的事情的时候，是可以触动到很多人的内心的善良，还有对社会的一些希望，还有对于整个国人的一些团结和质素，都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嗯、 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感动中国里面的有一些细节或者是有一些事实是歪曲的，或者是有经过捏造的、 嗯、 那这个是大的。我们看到这些新闻事件，今天看到的比如说最美女孩，深圳的最美女孩喂老人吃东西，这个是假新闻，这种假的新闻在网络上流窜的是遍地都是、 嗯、 只是这一条是因为很多大V转发了，大家觉得说哦，这个假新闻要用来声讨一下。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它会不会因为这一个事例造成以后的新闻行业更有约束呢？这个是一个问号， 对， 我们不知道。 嗯，你说尽管说我们今天看到应该是人民网，他们说这两个一个是记者了，一个是所谓的通讯员，正在接受调查，然后会处以这个严肃的严厉的处罚，但是不知道最后的处罚呢是严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真的会吊销所谓的什么记者证，或者是停职，或者是开除，或者是怎么样被迫辞职，不知道、 嗯、 但是呢你说假新闻在中国的历史呢也不是这个很短的，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内地有些评选新闻报纸的评选说十大假新闻，我看到去年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媒体啊它真的是有一种一厢情愿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就我特别的迫切的希望有些正能量，就是他呢会不惜的去编造一些，甚至是付钱说你可不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想法来说出当时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楚天都市报，这是在武汉的报纸，他说在去年12年的时候10月份，在上海有两位家政服务人员，一个叫李芬，一个叫何艳红，他们就出门去买菜，就坐着同辆电瓶车就回家，但是在路口呢被一个轿车给撞倒了，当时呢是这个何艳红是重伤，李芬呢是轻伤，后来呢这一个东方网他们就报道说啊，这个何艳红一苏醒之后呢第一反应呢就是惦记我自己的这个十多位的东家，因为我的钥匙还在手上，怕影响他们的生活，还说呢是这个他当时啊生命攸关之际呢是一把推开了他的一个同伴，说我自己没有躲过去，之后呢就全国媒体就跟风的报道了，就啊，大家又说最美钟点工救人英雄，湖北的一个县里面还授给他道德模范，说他是三八红旗手，但最后呢有另外一家媒体就发现哎，这个事儿疑点越来越多，就是你从一个常识就坐着电瓶车、 嗯、 真的是有没有那个时间线去把另外一个人推开，他就采访这个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人、 嗯、 另外一个当事人他说我就闹不明白了，他怎么会有时间去推开我，他说我根本没有被他推开，而且揭发很多细节并不是像媒体所述，但是呢就开始最初的这个好像是楚天都市报，然后他就还专门找到这个李芬，他说呢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说，因为呢现在我们报道已经说出来了哦，就说希望是按照我们大家希望的这个美好的剧情方向发展，最后发现这个是个假新闻，可是到现在也没有说新闻到底什么样的收场，又成了一个断头的这个假新闻了所以在中国你会发现哎，所有的事儿该宽容的时候呢不宽容，就不该宽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快就遗忘了 所以其实媒体来看啊、 嗯、 他们也被很多的这个压力所迫，就电视台他们要拼这个收视率啊、 嗯、 然后报纸他要拼这个也买报纸的这个量发行量啊，那一有到新闻，我相信就比如说像中新网一拿到这个新闻他没有马上核实是说、 嗯、 哎这个新闻好 对 发对吧，那就不要再去核实了，那其实作为这个新闻从业者的可能我们说到一开始的所有的工序是什么呢，就是各种信息的来源他们到底是来自哪里，就是掌握越多信息的话越有可能跟事实越相近，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新闻跟事实还是有差距的嘛、 嗯、 那之前看这个美剧 Newsroom 我经常觉得说虽然它里面有很多渲染的成分在里面，然后美帝国主义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在里面、 嗯、 但是呢它可以呈现的一个 最真实的场景呢，就是这个新闻组的人哦，他们不完全是报道的一群人，他们也是调查局的，他们每次就是接到一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打起电话问相关部门他所有认识的人，那十个人他可能有十个新闻来源，拼凑出来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呈现出来就是他们的报道。那你如果只打给其中的一个线人或者是其中的一个新闻来源，就有可能是偏颇。 嗯，你说这种事儿，我觉得在中国好像不能独善其身，就跟所有的行业一样，如果在所有的行业都在一个造假的一个环境里面，而且在所有的行业造假你并没有说付出一个真的代价，之前不说什么地沟油什么什么的这个奶产品的，如果你真的是造假罚到你倾家荡产，你再没有办法所谓的这个东山再起的时候看你还敢不敢，但是在媒体好像并没有，但是在香港之前 ATV 闹出这个报道国家领导人去世这个消息，好像有记协有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会 有惩罚 出来，他说要或者是罚款或者是让你这个公开的道歉声明，但是今天直到是现在我们看到那家媒体还只是这个署名是网民的一个网友说向这个女孩和这位老人家道歉，他并没有说站在一个媒体的立场上，因为我们报道一个有失偏颇的新闻事实而向公众道歉，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他一个负责任姿态是不见的。 你比如说香港无论这个报纸很多他们代表不同的一些利益群体，甚至是为资本家打工，他们需要挣很多的钱，这些记者有一些报道是非常不符合不负责任的，但是问题是像一些像比如说陈志远的受贿事件啊，还有这个 ATV 的这个假新闻的报道事件啊，至始至终不管是一年两年它的持续的跟进状态大众是知道的，就是我们是知道哎，这个 ATV 的假新闻哦，在去年很早之前已经报过了，现在它的一个进展状态处理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这样至少大家会放心哦，是有人是在监管他们的，不至于太乱。 对，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哎，香港有时候这种较劲儿的精神是非常值得人敬佩的。在内都觉得哎，算算这么小的一个事儿，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你是觉得小，人家是觉得大，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是大事儿，但是慢慢慢慢大家对于大小的概念就模糊了，什么事儿都觉得是小事，哎，就算了算了，一算之后就发现慢慢躺身边什么事儿都不值得大家信赖了。 所以结果还是这个法律非常的重要，法规法则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其实也有句古话叫做什么物之反常者为妖，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些很奇怪的，觉得哎，异于我们常人这种接受方式也好，或者说一些做法也好，你都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就包括现在其实一开始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奇怪，你说在深圳这种街头上大街上闹市里面有一些流浪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这个乞讨的那个儿童，都觉得似乎我看到很多，但是真的是有人会愿意跪下来，你说你要是给他买一个饭，我觉得还 就是这样放在他面前， 对对 对, 对， 但是 你跪下来亲口喂， 跪下来亲口喂，我觉得有点奇怪。而奇了怪了之后，你就发现很多网友就跟进调查之后，就觉得这个事儿果然是事出有因的。那现在是被网友发现，还有更多的没有被大家发现的很多的假新闻，那怎么样去分辨呢？到最后分辨出来，你就发现我对所有的假新闻我都司空见惯了，我心里整个的这个对真实的一个定义，或者说对真实的防线都已经不在的时候，可能真的是需要大家很警惕的时候。 那最后形成的一个社会风气就会变成我们什么都不相信，不相信正能量，只是觉得这是一种洗脑的方式。 而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人情就非常的悲哀了。 你说的什么是正能量，其实我们每天播早新闻的时候，每天编辑我觉得要写早新写这个正能量也真的是很头大的一个事儿。有的正能量呢，你说在别人的眼里看来觉得哦，这确实给了我很多的鼓舞，但你会发现正能量背后它通常都会藏着一段好像挺心酸一段故事啊。比如说有人会说我这个扫雪老人家去扫雪，在那个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大清早的，有的时候是冬天还没天亮的时候，我到自己搬着家里的工具去给那些路人陌生人扫雪，但你会发现哎，他扫雪为什么是来他来做呢？那些公共的部门去哪儿了？所以现在社会上对于正能量的很多事儿，我会觉得大家的一个评判标准好像有一点点错乱的感觉，就会真的是所有人都陷入一种一厢情愿的一种想象里面，就觉得很多的不作为 人就是对的， 不作为是反衬出别人的一些所谓的大爱，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好，那么三 D 花钱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之后的有话直说的环节，苹果是在昨天晚上发出了一封道歉信呢、道歉信燕婷应该有拿在手，跟大家可以分享几段内容。 它里面的这个道歉信啊，并且这个在非常醒目的位置落款这个苹果 CEO 的Tim Cook， 然后他就说呢， 尊敬的中国消费者的一封信，然后放在了苹果的官网的中文网的官网的非常主页醒目的位置啊。那这篇道歉信呢，它里面进行了一个深刻的反思，就是说意识到对外沟通不足导致外界认为苹果是态度傲慢，不在意或者是不重视消费者的一些反馈，并且对此表示诚挚的一些歉意。其中呢，他承诺的一些改进呢，我们来看看啊，其中就有这样子说到，一个保修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换机子不再保留旧的后盖，保修期重新寄过。我觉得这个保修期重新寄过，它的意思就是说啊，有一些的零部件的这个更换呢，以前一直在进行，但是呢，在据说在中国内地啊是不可以整机更换的。那这一次的这封信里面就说，采用的新的部件的设备更换，还有自更换日期啊，重新计算一年的保修期。 嗯， 我觉得这个挺奇怪的， 是吧？ 因为我们在香港，因为我有换过这个自己的 iPhone 嘛， 嗯， 那我们也是换了一次之后，那这个保修期依然是按照你买的时候的那一天开始计，有一年嘛。 嗯，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每一次更换都会往后延一年的话，是不是我每到这个快到期的时候我都去更换一次呢？我就不会把它搞坏，弄坏一次呢？ 好，那如果你是苹果的用户，或者说你真的是亲身来经历过苹果的售后服务的话，或者说你同时还可以跟海外的一些售后服务进行比较的话，那更加欢迎你打起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啊。我在这看到一些有韩国、有澳大利亚还有意大利的一些售后服务，你比如说韩国说一年他们有一个公平贸易委员会，就在消费者呼吁之下，也是向苹果施压了，最终苹果呢是同意韩国用户呢在购买iPhone 一个月之内呢，如果发现瑕疵就可以免费更换全新的手机，而不是翻新机。其实在香港好像也是这样的，我们同事好像刚刚这个 iPhone 5就发现有一个问题，结果就给他换了一台新的。澳大利亚他也是要通过这个法律渠道，在去年三月份就逼迫苹果公司把新一代的 iPad 就没有办法连接当地 4G 网络这个案子呢，给所有的消费者办理了退款。苹果也是同意了会把保修期延至两年。你看到这个现在很多尤其是官媒的一些评论就说啊，终于是做到了，这至少是内外差不多了吧，就没有说对美国本土的一些售后服务呢，我们中国是所谓的这个二等公民。到底美国的售后服务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是有这个亲身经历，就欢迎你跟我们说说这个跟两地的服务来比较比较哈。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凤凰 FM 下载下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点击到3D 画新闻一键空印就可以跟我们通话了。 嗯，好，现在已经过了12:30了，我们先休息一小会儿，马上回来。

可是这一天是愚人节，他发了这样的一封道歉信。 大家就会说， 大家就会说，哎呀，为什么要挑选这样的一个节日呢？不过我觉得也无所谓，这个愚人节啊是外国人的节日，找一个台阶下啊。所以就是关于他的这个道歉信里面说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换机器的时候不再保留旧的后盖啊，保修期重新寄过，还有另外呢，像笔记本电脑的这个产品啊，主板就享两年的一些保修，就跟中国的就是本地的一些政策呢开始接轨了。为什么苹果会在这样的这个之前，中国主要媒体啊、央视啊、人民网的炮轰之下，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大家觉得应该吗？你的一些理由，或者是你对这个苹果保修的各地的一些不同的了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你好。 哎，来自哪里呀？ 福建的福州的。 那今天我们说这个苹果公司，你觉得应该向中国的消费者道歉吗？ 当然要道歉了，而且有的方面他要赔偿，不是要道歉。他们，我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原来在香港买了一台手提电脑，然后呢，这个手提电脑，因为他那个手提电脑就是说处理文档不方便，那我们呢就安装了Win7 进去，完以后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就拿我的电脑换那个光盘，光那个 VCD 的片 VCD 的片，结果 VCD 片进去完以后它就不能播放不能播放完以后它就出不来出不来完以后呢，我们就没办法，我们不懂得，实际上它只要退到它苹果的那个操作系统就进出自如。 所以后来怎么样来处理了？ 那后来呢，就我们就找他们这边的维修中心，苹果的维修中心啊，苹果的维修打电话给他，他什么都，我就跟他讲这种情况，他说要收200到300块钱。我说怎么这么贵？但是我们没办法，对吧？ 你的机器在保修期里面吗？ 不在保修期，你让我讲完。不是说我们不付钱给他，你为他为我们提供服务，我们应该付钱。我讲的是他巧立名目，乱收费，漫天收价，而且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和不方便。 那个是苹果的指定的维修点吗？还是说是经销商 的 维修点？ 当然他的指定的维修点了。不知道指销维修点，我们怎么能找他有什么用啊？ 好，谢谢许先 生。而且我这个事情昨天给他们的那个苹果公司已经打电话，给他们亚太区的打电话，他们说他们现在又他们不处理，他们说他们内部会把这个问题上报，然后他就说叫我再去找这个公司，那这个不是笑话吗？ 好，谢谢。 关键的问题不在这个，你知道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东西拉过去完以后，很简单的就是说，你就告诉我们，哎，你换成苹果的系统就可以了。他不告诉我，那天是星期天拉去，结果呢他没有功能。 不好意思许先生，因为我们要留一点时间给其他的听众啊。那所以刚才你的这个意思我们也已经明白了，就是说在这个维修的过程中啊，跟这个维修人员可能有一些冲突，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他们来帮你解决？我觉得还是要需要更多的一个沟通啊。那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喂， 哎，你好。今天我们说这个苹果公司应该道歉，你觉得呢？ 道歉是给，我觉得这个道歉的话怎么讲呢，他不是说道歉，这个东西你原来这个手机，你这个作为一个企业生产的东西，你这个哎怎么去为这个售后服务怎么保证，就怎么保证，按照你这个条条框框怎么做就怎么做嘛。是不是道歉是肯定要道歉的嘛，是不是？ 你觉得他道歉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条条框框做，还是因为说现在没有按照他做？你是苹果的用户吗？ 我不是，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用这款机子啊。 身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例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是因为这个售后上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 他这个东西就是说有的苹果呢是假的，也有真的，也有，但是这个价格比较贵，都是5-6千，是不是？要是说坏了之后要还到定点，还要这个要还有的配件是水货，有的又是还厂家发货，这个东西是很难讲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你是从 这个药我怎么讲呢？我都不知道怎么 讲。好的，谢 谢 您，没有关系。 谢 谢这位冯先生。 那刚刚他讲的就是也说到一点啊，就可能市面上会有一些假货，造成了这个市场会变得有一点混乱。那大家这个机器出了问题，可能都会责怪到这个苹果身上、啊。 对，不过这次一个售后的维修的条款修改呢，主要是针对行货上，因为主要是行货，大家发现呢，在美国、在中国，大家原来是有区别的，说在美国一个售后的服务的标准比中国要高很多，而且呢是没有是完全按照中国国内的一些维修标准，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在国内的标准可能是售后 保 修期是两年，但是苹果就只有一年，那么这次他要怎么样修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了。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哎，来自哪里呢？ 我是湖南。 来今天说说看，这个苹果公司应该向中国的顾客来道歉吗？ 我认为应该。 为什么？ 就是说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估计他们还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或怎么样。但是呢他道歉还是应该的，因为他毕竟跟其他的国家还是有点不同，对待我们这个国家的销售啊、这个模式，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道歉，还是应该的。 那你会 在就说、 你说 就是错误了，也不一定就是他错了，也可能就是我们自身也有也要反省一下，可能我们确实也是做的，就是我们有些事情还是我们的国情的问题。 之前的这个315的一些晚会啊，还有这个人民日报的人民网的一些报道啊，你觉得在这些这个中国的媒体上对他的一个炮轰，这个事情你怎么评价的？ 这个炮轰，我认为这个事情我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觉得就是说还是我们自身也有这样 吧。您觉得自身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我认为我们自身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就是就像我前段时间好像在国内也看到一个大学搞那个诚信的那个销售，他人不在，反正就你要多少就把报纸就或者把东西拿好，把钱留下就走人。但是这样的话，他第一天、第二天他就是亏损经营， 好的，谢谢您啊。好，谢谢李先生。好，刚才这个说到了，可能苹果在某种程度上也要顾全它的一个拼图苹果的板块，那至少中国的这个销售额是非常占大的一个比分。会不会因为这些销量而导致这个苹果公司平时非常傲慢的一个态度啊，现在终于对中国的这个消费者低下头了呢？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CCTV 还有人民日报这些非常大的官方的媒体曝光之后，对于它一个销售量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我看到这儿有个数据啊，说中国市场对于苹果去年四季度一个营收增长贡献率呢达到了34%，已经高过美国市场的32%。所以说呢，这次苹果它应该也是出于对整体市场一个销售的考虑啊，才会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低头的举动。那么也是觉得这些非常聪明的举动非常值得的，现在很多的不管是外媒也好还是国内的媒体的评论也好了。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电话。 Jasmine 是吗？ Jasmine 在线上吗？ 在。 哎，你好，来自哪里？ 来自浙江。 今天来说说看，这个苹果公司你觉得应该来道歉吗？ 就是今天 Tim Cook 已经道歉了嘛，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也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内的。就是作为苹果这么大一个国际企业，它要发展，更何况中国已经成为它第二大市场了，它确实应该对消费者负责，这一点是我觉得可以理解的。但是更多的我看啊，就更多的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网友都觉得，就他们其实并不在乎苹果到底有没有道歉，他们反而更对，反而更多的会在想，你就是人民日报嘛，你就揪着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大那个电子商品品牌在那里喋喋不休的骂了这么久，国内难道没有新闻了吗？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关注的不是我苹果坏了他能不能给我换台新机，在中国反而在中国我们更关心的是食品安全、教育质量、空气污染等等的问题。 对， 嗯，好的，谢谢，谢谢 Jasmine，谢谢 Jasmine 的来电， 谢谢。其实这样一个刚才 Jasmine 的一个观点哈，在内地有一些评论也是说，这可能是中国出于这个贸易战的考虑啊。之前我们的华为、中兴在美国也是遭遇到了一些指责，那么这次呢，中方也是要反击了啊，我们开始拿你们的苹果开刀啊，尤其是在内地拥有这么多一些非常铁杆的果粉啊，觉得这一战呢，我们打的也是值得的。就包括有些官媒就说，《人民日报》啊，应该是《环球时报》的评论就说到了这个央视呢，他们也是非常聪明的考虑，苹果的屁股也摸得了，这是他们一个评论。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今天这个事情？ 我觉得心平气和看吧。 嗯，怎么心平气和？ 因为我觉得的这个企业这个出现这个质量问题，在我们中国。是一件比较普遍的事儿，是吧？只不过这回发生在美国人手里，是吧？现在反美情绪又比较大，是吧？就像你说的，咱们对房叔房婶两会以后不提了，终于有了发泄的地方，是吧？不攻击人家，是吧？我当美国人 矛头转向 了，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呢，得小心点，是吧？尽量服务好点，别让人抓着辫子，是吧？我们中国人呢，有很多人。天天骂美国，这结果呢？最爱看美国电影，最爱看用美国产品，是吧？我这说点不同的声音。 嗯， 今天咱们这个辩题呢，就有点挑拨反美情绪，所以我忍无可忍才打了这电话。知道晚上播不了也没关系，是吧？反映点人民的声音。是吧？ 好，谢谢焦先生啊，我们的热心听众。 嗯， 这个焦先生他说到的是，反正这个，刚他说到的是关于可能现在这个美国的一些企业在中国做事要按照中国的规则，我觉得这句话倒是没有说错的。 嗯， 你在一方水土，你必须要尊重他的一些规则嘛。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苹果公司在其他的一些欧洲的、澳大利亚的这些公司，在这些国家，他们也要遵守当地的这个。保修啊，还有当地的一些法则啊，这个是很正常的。 倒是需不需要花这么多的篇幅，花这么多时间和气力啊，长篇累牍，就跟刚才 Jasmine 说的是喋喋不休的去报道。哎，这个举动啊，尤其是国家大台，它是占领了国家最多的一个最强势的传播平台，就似乎可以就不免让人家去有一些弦外的知音的联想了。 好，我们来赶快来接听最后几个电话哦。吴先生，吴先生在线上吗？喂，哎，您好，来自哪里？ 哦，来自广州。 嗯，广州的朋友怎么来看这个苹果公司道歉问题？ 其实我觉得苹果的服务基本上来说，相对其他品牌和其他产品也算不错的了。 嗯， 那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说，我的手机就是那个 home 键不好用了，我拿去修了，他就给我换了一个除了后盖之外的一个新的部分一个手机这样子。我觉得其他品牌的手机都做不到，我觉得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做的。已经在很好的情况之下还要要求他做得更好，而不去反思其他的一些品牌还不如别人做得好呢。 嗯，所以你觉得说苹果公司的这个道歉也是迫于压力？ 对对对。 嗯，好，谢谢吴先生啊。好，我们马上来接听最后一位赵先生，先听听他的意见我们再来说。赵先生你好。喂，赵先生在线上吗？喂，赵先生可以听到吗？ 喂，赵先生，可能是线路发生一点故障，没有关系啊。其实刚才跟着这位广州听众来说哈，现在苹果公司呢，不仅仅是啊，据说已经比这个美国的标准好像还更高一点。它的那个保修期啊，就如果是你是换了之后，它是不单单是整机更换，而且呢，也会保修期呢是从你的维修之日重新算，再算一年。我想，哎，这个好像似乎在别的品牌上并不多见的这么一个很高标准的售后服务了。 嗯，所以我觉得像苹果公司，我们在这个香港的一些经历啊，因为在这个 IFC 有非常大的这种Apple Store，然后呢，你如果看到 Apple Store 的话，如果你的手机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他们都会非常热情的来帮你来维修。但是呢，这个维修的过几天是不是又坏了，这是一个问题了。我接触的所有我们这种 iPhone 的一些用户啊，大家或多或少都跟他们打过交道了。 是 那是不是在一年之内，这个牌子就是这么高的一个价格，经常出现问题？ 这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对呀、 大家会有一点怀疑说，哎，为什么这个机器零部件好像我从美国买来机子就没有这么容易坏哈、啊？就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联想。不过现在我看到有昨天的道歉信当中呢，就苹果他就说的，他说接近90%的顾客对我们的维修服务还是表示满意的，就说尽管我现在你们解读为是一封道歉信，但是我依然是站得很坚硬的，我90%是满意的，也是因为考虑到现在一些我不想跟中国政府可能陷入一场口水战当中，我不如我就先低头了，而且是我承认我跟中国的一些沟通可能是出现问题，但是我相信呢、尽管现在是很多道歉，很多的这个中国一些官方媒体的一些谩骂，但是依然不会影响很多粉丝，铁杆粉丝对他们的拥护。 没错，好，那这个我们的手机市场依然苹果占据很大的份额。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三 D 化新闻的有话直说的单元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